Amen. Amen 吗？ Amen. 好，我今天的主题叫做活出基督真喜乐，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1章1节到11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那我念单数节，那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双数节。好，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愿众位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我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好，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神。好，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呢，那接下来以后在每一个月的讲道，我会从1章、2章、3章这样子的顺序来查考腓立比书的内容。所以我们要从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书的书信来看，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创世的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拣选，我们现在还在罪恶的当中。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要将颂赞、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那全能的神。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你是那圣哉、圣哉、圣哉的神，愿荣耀归给你。主啊，这时候孩子将自己交托在你手上，恳求你接近孩子的口，让孩子所分享的信息、所分享的内容都符合你的心意，也叫弟兄姐妹因着这样的信息可以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来奔走你的道路。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因为我们这本书是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就跟腓立比教会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也必须先来了解一下腓立比教会它到底是怎么样建立的。所以我们也必须来看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第10节到33节，有点长，但是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哈。第十节一样是第十节我读，十一节请弟兄姐妹来读。保罗既看见这一项，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因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第十二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还没，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人讲道。 有一个麦子色布族的妇人名叫吕尼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大得财力。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还是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下一个，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就当时就出来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腊祷告，大师在远神前动动动的也侧侧耳听。 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传给他和他全家 的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好，这段经文有很多人熟悉，就是保罗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突然间地大震动，然后那个监狱的门就打开了，那拴住他们的木狗那个链子也都拴开了，所以那个禁足就很害怕。好，所以这段经文谈到什么？这个禁足是哪里的人呢？是罗马人，但是是住在哪里？对，利比，下一章，谢谢。保罗他们在哪里？他们在特罗亚，在中间的地方，特罗亚。过去经过爱琴海，上去就是腓立比，那个就是欧洲了。好，所以保罗从特罗亚的地方来到了腓立比，在腓立比那个地方遇见谁？一个卖子布的。刚才说吕迪亚对不对？然后吕迪亚见了面之后，然后又碰到了谁？一个使女，她是怎样？她是被鬼附的。好，所以当时在当时在卖纸布是怎样？是一种很昂贵的东西。所以这个吕迪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个商人。然后呢，这个使女呢，她是使女其实就是奴隶啦。好，使女就是奴隶，所以她算是比较属于下层阶级的人。那禁足呢？禁足他算是罗马的公民，哦，所以这个罗马的公民算是什么？算是官员，对不对？所以算是中产阶级。所以腓立比教会的设教的一开始有三种人，一个是富商，一个是使女是奴隶，再来一个是什么？中产阶级的一个是官员。所以一开始就融合了上中下三种完全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很难找到任何一段经文对教会一开始的成员有这么清楚的描述，但是我们看见腓立比他一开始他所设立的成员包含了富商、禁足，还有这样的一个奴隶的使女。所以我们要再来继续看，那关于腓立比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腓立比城它是一个住房城，是罗马政府建立军事基地的一个殖民城市。所以在腓立比的城市呢，他们享有什么？享有罗马公民的资格，他们说罗马人的语言，穿罗马人的衣服，守罗马人的习俗，地方官员他们所用的头衔都和罗马一样，他们享有特权，可以买卖土地，那他们缴税啦，地方管理啦，全都和罗马一样。所以腓立比人他们有一种骄傲，就是以我自己是罗马公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骄傲。那腓立比城，他们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呢，带给腓立比他们有一个非常繁荣的经济。腓立比的教会的背景的架构是在一个商业的经济的环境里面，那个卖子布的吕迪亚，他就像是现在在卖名贵服饰的皮件或者是皮包的商人一样。 还有腓立比城的附近的这个山脉的矿区，它盛产金矿跟银矿，所以腓立比城的商业环境和它所拥有的这些矿产的资源带来非常可观的财富。亚历山大帝，大家都知道亚历山大帝，他的父亲就是腓立比王。这个腓立比王，他的陵墓后来发现的，大概在十几年前发现的，他的陵墓当中所藏有的这个珠宝、金银珠宝、黄金，跟埃及帝国的法老王比较起来，腓立比王的陵墓排名第二。一个城市的腓立比王，他拥有的财富竟然可以富可敌埃及帝国的法老王，可见腓立比城他的商业的繁荣跟经济。所以我们在圣经的当中，当我们谈到外邦人的教会，第一个就是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它不只是第一个它在欧洲建立的教会之外，它也是第一个外邦人组成的教会。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它有一个非常指标性的意义，因为这个教会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当中？商业的系统当中。腓立比教会的处境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非常的相似。罗马帝国之下的腓立比是在一个商业的背景，罗马帝国代表的是当时的世界，而现在这个世界的权势，这个世界的力量一样把教会放在一个商业的环境当中。现在教会所面对的挑战是一个商业环境的征战。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如何面对商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所面对的商业环境的挑战。那商业环境，那什么是商业呢？好，我们来说一下一些特点哦。第一个，商业无国界。台湾的生意可以做到全世界。你知道世界最有名的萨克斯风是在哪里制造的吗？台中后里，全世界最有名的萨克斯风啊，在台中的后里。而台湾呢的什么？那珍珠奶茶嘛，对不对？啊，已经行销到全世界了。我们在商业的环境里面，国家的定位已经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哪里有机会可以赚钱，企业或者是财团的资金就往哪里过去。现在跨国企业网络连线都跨越了国家的界限，这个世界的力量透过商业的机制，跨越国家与国家的界限，直接的进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世界透过商业已经直接进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好，那商业是什么呢？商业环境的一些多层的面向。过去的金融海啸或者是欧债危机，一个金融海啸可以让全世界的经济怎样为之动荡，或者是中东战争、利比亚战争，都是为了要掌握石油的开采权，想要拥有成为全世界经济大权的一个征战。又比如说新兴市场的基金啊，大家想要投资新兴市场，什么地方发展就往什么地方投资。以前叫做金砖四国，对不对？现在叫做好像是金砖五国嘛，哈，五国是哪五国？好像是巴西、俄罗斯、中国、南非，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忘了。印度啊，印度啊，现在是今后有在研究的人知道金砖五国哈，或者是国际秃鹰。国际秃鹰呢，他们什么地方有问题，就把资金扎进去，把你打垮，然后他们在那里赚钱。我们几乎在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很多的事情，都跟经济、资源、市场、国际间的贸易的话题有关系。那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它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大家都想要怎样抢得先机，所以新闻快报、第一手资料，或者是下一档的股票、下一档的基金，预测下一档在什么地方会发展，投资有潜力的市场，大家都在找下一步的机会、下一步的前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王他非常的成功，让人专注在哪里？专注在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我要抓住下一步，抓住下一步的机会。商业跨越国界，它的影响层面广泛，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被它影响。我们活在商业的系统架构中已经习以为常，很多人在这逻辑当中生活，想要寻找下一步的商机、下一步的发展、下一档的基金或下一次的乐透彩，或者如现在的新闻也会标题也说欧美下一步的联合行动，或者是高雄实业化的下一步难题、金管会的下一步怎样怎样怎样等等等。那 当保罗在腓立比城，人们想要透过被鬼附的使女，他们想要透过 被鬼附的使女预知未来不可知的事情，预知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种预知未来掌握机会就是下一步的逻辑，我要在下一步夺得先机，掌握先机。这种想要掌握下一步的机会，其实和被鬼附的使女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在这种下一步的逻辑中，可是我们没有察觉它对我们的生活已经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我们几乎把这些世界的价值观或者是逻辑当作是无害的，不止不去防范它，甚至是邀请它进来。比如说现在有些布道会采取一种又嗨又炫的方式，采取一种演唱会的方式，营造感人的气氛，灯光音效特技、哦、我之前也看到、哎、好像有特技在敬拜赞美中把特技带进来，把很多商业的手法，商业吸引人的方法，一种造势的方法来吸引人，或者把艺人表演的观念把它放到福音的步道中，以为说我只要认同这个世界，把现在这个世界熟悉的方法带进来，我就可以吸引很多人，我可以带人信主，可以去得人。可是当我们认同这个世界的时候，用这个世界的方法想要去吸引人去得人，其实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讲，一开始我们就输了。因为这个方法看起来很有效，而且会吸引很多人，可是却误导人去追求一种感官的信仰。什么叫做感官的信仰呢？就是要很有感觉，很有 feel。 假如今天我们的敬拜赞美没有乐器，完全是清唱，那我可以敬拜什么？可以吗？没有感觉耶，好像少点什么东西哈。可是这可以敬拜什么？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敬拜神，但是音乐不能取代敬拜。我们不要落入在这种感觉式、感官式的信仰，我们要回到最根本的根基。最根本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唯独神的话，唯独圣经。唯有神的话才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不是在感觉的里面，唯有真正从神而来的话可以建造我们。所以不论是医病、赶鬼、释放、敬拜赞美，或者是灵恩，全都要以神的话为根基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些都像是可能是饼干零嘴，饼干零嘴不能取代正餐。像现在很多小孩子不好好吃正餐，喜欢吃鸡排、洋芋片。如果孩子们不吃正餐，如果我们没有吃神的话，我们还能够健康吗？如果我们不吃神的话，我们能够健康吗？原谅我必须这么说，因为我看过有些人，他们真的是很追求，但是追求在感觉的里面，可是他们平常不读经祷告，好像每次敬拜赞美他们就很热络、哦、约着去一起去参加、哦、这样的一个特会或者是什么，可是回家之后呢，生命没有活出来，不读经不祷告，这样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不要落在这种追求一种感觉或者是在特会的里面，因为特会很嗨嘛，回到教会里面没有那么嗨啊，差很多耶。所以很多人继续一直在跑特会，可是却不稳定的在教会里面，稳定在教会的当中，委身在教会的当中，好好的读经，好好读神的话，神的话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兵器。当我们好好读神的话，有时候真的不用赶鬼，鬼就自然而然离开了。为什么会有被鬼附？因为不读神的话嘛。重要的是神的话在你里面有多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圣经要我们认识犹太人教会以外的外邦人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商业跟市场。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面对一个商业的社会，在商业的发展中，我们如何发展基督徒的生命，面对商业环境中的挑战，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的重点。因此保罗写给在面临商业环境的腓立比信徒，这卷书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基督是我一切的一切。请写上一切好。腓立比书的重点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一切的一切。我们真的要谨慎小心，因为这场属灵征战已经全面性的展开，大家为了商业，为了经济， 有时候真的是一窝蜂，像之前一窝蜂的葡式蛋挞，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窝蜂的这个雷神巧克力，还记得吗？现在这些全部都不见了啊！可是商业已经入侵了，进入药厂，进入学校，进入政治，在选举的时候也成为口号，说要赚大钱，要开放这个，要开放那个，全都是以商业的利益为考量。我们全面的落在商业的逻辑和追逐的当中，以为商业带给我们的价值和意义，以为商业带给我们经济和平安。所以保罗要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不是商业给你价值，商业无法给你价值，商业让你落在追逐下一步的逻辑，追逐下一档的股票跟基金，或者让你沉在某一种品味，追逐一种生活方式，追逐名牌。我们落在追逐的当中，我们以为自己拥有主权了，可是其实我们失去了主权，就像是被鬼附的使女一样，她失去了自主权。可是我们看见是谁使她得到释放自由，是耶稣基督使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得到自由和释放。所以要破解商业的迷思，就是用什么来破解？用基督来破解。腓立比书的核心就是基督。基督这两个字呢，在短短的四章里面用了几次？37次。它比例之高，超乎所有其他的书。所以我们要来认识基督。好，那我们先来看整个腓立比书这卷书的整个的架构。写好了吗？好了，好。好，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基督是我的生命。在第一章21节那里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他是我的生命。我之所以可以活着，是因为我有基督的生命。好，第一章的中心思想是基督是我的生命。好，第二章的中心思想，基督是我的榜样。在第二章第五节那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他的心，就是意思是他是我的榜样。他在想什么？他在关心什么？我就以他的心为我的榜样，我就这样子去做。再来第三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基督是我的目标。在3章8节那里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在13到14节那里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过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吗？当然它是一个很远的一个目标，就是向着基督跑。可是它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向着还是什么？是沿着标杆直跑。跑马拉松的人他知道，跑一段一定会有一个标杆，再跑一段会有一个标杆，再跑一段会有一个标杆，就他跑的时候，我看到基督在那里，我就往那边跑。跑了这一段之后呢，再沿着这条路，看见基督的标杆在那边，我再往那边跑。所以是沿着标杆，一段一段一段的跑下去。好了，再来第四章的中心思想，基督是我的力量。在第4章12、13节那里说，我知道怎样储备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腓立比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一切的一切。那什么是基督呢？还记得以前说的吗？什么是基督呢？我们来复一下我们以前说的，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受膏者，也是什么？也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受膏者。在旧约中，只有谁能够受膏？先知、祭司、君王要受膏。受膏就是用油来膏抹。他要强调的是，他要出去工作的，是要去执行工作的。基督他是什么？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基督他要带领他的百姓出黑暗入光明。基督他要成为救赎主，他要经历降卑受苦钉死。所以当我们谈基督的时候，基督的意义强调是他的工作的使命和他工作的内容，也就是作为一个弥赛亚的使命。所以基督的概念是一个执行什么？执行使命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谈到基督的时候，强调的是他是一个执行使命的概念。 所以当保罗告诉腓立比的信徒要破解上业的利器就是基督，基督是一个执行使命的人，若是我要从上业的捆绑中得到自由，就是怎样回应基督，像基督一样成为一个去执行使命的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的呼召，我有没有回应这个呼召去执行神国度的使命？因为当我们在执行使命的时候，当我们在执行使命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这样的生命将会使我们从商业的捆绑中得到释放。我们不是去要做什么来去抵挡商业所带来的影响，因为现在这个影响太大了，防不胜防。但是当我们活出基督生命的时候，这个影响会自然的解脱。你要如何让你从这样的商业的环境里面解脱出来呢？是当你成为一个去执行使命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要给腓立比教会最大的提醒。整卷书里面谈到的就是基督基督基督，整卷书都围绕在基督的身上。一个拥有基督生命的人就会自然的去执行基督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活出基督的使命可以把我们从商业的追逐中释放出来。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不会成为去追逐这些追逐那些，或者是下一档怎样下一个又怎样。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很容易会失去目标，他会没有力量，他会没有榜样，更不用说他的生命就会失去了自主性，他被这个世界的价值牵着鼻子走，他成为在商业利益垄断下的棋子。我不能说这样的人是被鬼附，但是被鬼附的使女，她失去自主性以及她的自主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我失去了自主性，如果我失去了自我判断，如果我失去了自我觉知回应神的能力，其实严格讲起来，这样的我跟被鬼附的使女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保罗写信给商业环境下的腓立比信徒，告诉他们要成为像基督一样去执行使命的人，因为当我们在执行使命，就会帮助我们脱离这世界的捆绑，这是最佳的属灵征战的策略。所以腓立比书是一卷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可以在凡事上、生活上可以经历基督、可以活出基督的一卷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的经文。好，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解商业跟我们的关系，因为腓立比他是在一个商业的环境里面，所以要特别讲解为什么外邦人 的第一个教会他是处在一个商业的环境里面，而商业目前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怎么样面对现在商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而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面对商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系统的时候，就是用基督来回应。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在第一章的一二节那个地方，好，这里有三个介系词，我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 of、in 跟 from。 就是保罗说他是基督的仆人，然后给在基督里的众圣徒，然后呢愿平安恩惠从谁，从父归于你们。好的，还有在什么里面，还有从父归于你们。很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其实他说出基督徒的三种身份的状态。第一个，我们都是谁的仆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第二个，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什么？圣徒。第三个，我们所领受的恩惠和平安都是从谁而来？从天上的父上帝而来。经节的部分一二节，如果你有兴趣回家再好好的来读一遍，它里面谈到保罗是主的仆人，谈到在基督里面的圣徒，谈到这个恩惠平安是从父而来。好，仆人他强调的是什么？有一个神，主人，很好。 是谁说的？哦，是师母说的啊。OK， 好，仆人强调的是有一个主人，保罗的主人是基督。那我的主人是谁呢？我要请弟兄姐妹仔细的想一下，我的主人是谁？仆人的原文是什么？仆人的原文是奴隶的意思。仆人所做的一定都是主人他所吩咐的。其实我们从我们所做的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主人是谁。你愿意谁当你的主人呢？很重要，你的主人是谁？是这个世界，是这个商业，或者是这些很多商业外面很多其他的东西，经济啊，很多追逐的东西，很多可以代表身份的东西。为什么台湾人很喜欢戴劳雷啊？代表一种身份地位啊，戴出来我叫了五通不赶快，这是不一样的。追逐这些，因为好像给你有价值，其实凸显你里面是没有价值的。好，那圣徒呢？圣徒就强调的是在这个圣，就是分别为圣，就是要分别而成为圣洁，也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恩惠平安呢？是天父上帝白白的恩典。恩惠和平安这两个是很特别的字。恩惠 charis 是恩典，它的概念是什么？它的概念是喜乐、愉快、鲜明和美丽。可是罪人或恶人是不配领受这些喜乐或者是愉快的。可是因为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怎样都赏赐给了我们，这是恩惠，所以也是恩典。平安呢 ，Erenei 啊，意思它的意思是很丰富的，不只是说没有烦恼或者是环境平安顺利。平安的意思是说呢，一种完美的幸福，完美的幸福，就是指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被导引到最美善的境界，这个叫做平安。它包含人际的关系，人和人的相处，人和上帝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幸福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挽回祭，它挽回了上帝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和平的相处。所以这个平安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是在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被导引到最好的一个方向。所以短短的一句话，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人是谁？我们的主人是基督。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从谁领受恩惠跟平安？从天上的父领受恩惠跟平安。好，接下来保罗他自称他是仆人。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里面几乎都是说做主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啊，做主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某某人或某教会。保罗他都是用他使徒的身份和权柄写信去劝勉他们和教导他们。可是他写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自称是主的仆人，他一种降卑的身份，有一点像是朋友的关系，因为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这一封信他是非常的温馨，话语中充满了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爱和关怀。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自称是仆人。其实我每一个人都是仆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时候有人叫我传道，我说啊，你叫我伟勋哥就好了，或者叫我坡哥就可以了，坡嘛，叫坡哥。为什么？其实因为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职分，只有弟兄姐妹。真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只有弟兄姐妹，职分是人加上去的。但是有需要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次序，尊重牧长执事。但是呢，真正我们在主基督里面，在神国度里面的关系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章的三到十一节。好，保罗开始追忆往事啊，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接着又说：“他是欢欢喜喜的为腓立比的信徒祈求。”欢欢喜喜的原文就是喜乐，是满心满怀的喜乐。腓立比书中心的思想是基督，可是他还有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喜乐。喜乐这个字在腓立比书用了17次，所以腓立比书又称作是喜乐的书信。所以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就是要喜乐。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在整卷书里面他所描述的基督徒喜乐到底有哪些呢？那我把经文列出来啊，你们回去自己再看，我大概把它念过去啊。第一个他说的喜乐是基督徒祈祷的喜乐，第二个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喜乐，第三个 信心的喜乐，第四个信徒合一的喜乐，下一章谢谢，第五个为基督受苦的喜乐，第六个好消息带来的喜乐，第七个受基督徒款待的喜乐，第八个在基督里的喜乐，第九个赢得一个人的灵魂的喜乐，第十个因一件礼物所带来的喜乐。所以保罗说的这些都是让他喜乐的原因，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让他喜乐，所以他喜乐的怎样祷告感恩，他喜乐的为他们代求。所以开始就进入他为什么喜乐的原因，他接下来要解释说 我感恩的原因是什么，我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接着保罗他在祷告中说他感谢的原因，第二个是保罗感谢的原因，感谢，第一个是保罗的喜乐，第二个是保罗感谢的原因。保罗开始说他在祷告中他感谢的原因，这一段是从五节到八节，他充满了保罗的情感，特别是在第八节的地方，他说我体会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用耶稣基督那种怜悯的心来想念着你们，我爱你们如同基督耶稣爱你们一样。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表达的爱心是用耶稣基督自己的爱心，这句话真的很感动，我看了看看了又看，他说我体会基督的心肠，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我跟神祷告说求神怜悯我，如果我没有能够用耶稣的心肠来爱你们的地方，是我的不足，是我的不完全，求神加添我的不足，让我可以用耶稣基督的心肠来爱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接着保罗在代祷中的第一个感谢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下一章哈，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心合意的原文的意思是交通、团契、分享，所以保罗在这边强调的是他们同心参与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从腓立比设教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保罗写这封信，这期间大概是12年的时间，12年中腓立比信徒不但他们自己传福音，他们也借着财务的馈送关心代祷参与在保罗的事工的里面。可是12年中难道不会有意见的摩擦吗？为什么是保罗说同心参与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他不是强调要兴旺福音哦，他强调的是同心参与哦。十二年的当中不会有意见摩擦吗？一定会有的，可是在不同的意见的当中，他们仍然一起支持参与推展福音的事工，这是保罗他所感谢的，他所喜乐的，因为腓立比信徒同心参与，即便他们可能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一起分享，一起参与，一起团契，能够同心参与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是非常同心，同不同心？有，很同心，我们都有同一位主，很同心，可是呢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同心不同意，可是有不同的意见不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如何在不同的意见的当中可以协调，可以同心，仍然可以一起参与福音的事工，这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功课，特别是当我们有高度密度的连结一起同工的时候，像现在这个幸福小组的列车都在考验我们彼此同心的功课，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在事工的当中，让我们看见自己需要调整和面对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同心一起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好，第二个保罗在代祷中他第二个感谢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第六节他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指的就是天父。天父他在我们心里面动了一个很大的工作，这是一个善功。可是这善功是什么呢？有人说这个善功是指我们借着奉献参与福音的事工，当然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保罗他后来又说，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日子？ 就是指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善功是什么？这个善功应该就是指腓立比人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上帝在他们心里面开始的恩典之工，这个生命的恩典的工作会一直持续到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善功是指天父在我们心里面动的这个善功，而且他会成全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字很特别，成全，希腊文是 epitalen， 它很特别，怎么说呢？这个字呢，不是一般性的我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一个成全。这个字在希腊文指的是在献祭的仪式上整个仪式的完成。所以这个善功是谁开始的？是上帝开始的。而且保罗说什么？上帝必定会完成这功，上帝必定会完成哦。所以看起来似乎好像感觉我们不用做什么，因为上帝必定完成啊，我们要做什么？你了解我意思吗？可是保罗他用的这个字很特别，他用 epitalen， 也就是在这个献祭的仪式上是怎样，也是我将自己怎样献上。这个献祭的仪式会完成，可是怎么完成呢？我要将自己献上。虽然上帝必成全这功，但是这个善功也是我参与在其中的，是我将自己献上的。我们参与在上帝开始的善功的里面，我们参与着去做，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刚前面讲的执行使命的过程。所以这个善功也是我将自己献上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是参与一个使命。耶稣说，我父怎样差遣我，我就怎样差遣谁？差遣传道吗？差遣牧师吗？差遣你们。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是参与在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上帝国度在地上拓展的使命，这是神圣的也是荣耀的使命。可是有这样的使命，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托付，可是上帝会不会强迫你？曾宏，你一定要去做，拿着刀架子在你脖子上，你一定要去执行上帝国度的使命，你不去做不行。上帝是这样的吗？或者是跟齐真说，你一定要一起去，一起去传福音，不传不行。上帝会这么的架着你脖子要你一定去做吗？上帝他非常尊重你的意愿和自由意志。雅各书那里说什么？不要惊动我的心腹，等他怎样自己情愿。谁是心腹？心腹就是我们一个人。基督在等你自己情愿，他等你自己的愿意，不是被强迫的。亲爱的弟兄，你愿意吗？我真是巴不得看见每一个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都自己情愿来回应基督的爱和基督的使命。我不是只是坐在这里信耶稣得永生，而是我是要去执行使命的，而且我是用我的自由意志，我决定，我决志。还记得我上次讲的到吗？那个要做大丈夫，那个决志要出来啊，你的决志要出来才对啊，怎么可能信耶稣没有那个决志呢？所以当我们这样回应耶稣的时候，保罗说，上帝必成全在你们心里的善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说，上帝必成全在你心里的善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请你跟左右旁边人说，上帝必成全在你里面的善功，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好，保罗在代劳中的第三感谢的原因是什么？在第七节他说，无论我是在捆锁中，或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在捆锁之中呢，这应该是指保罗最初到腓立比书，我们刚才看的经文里面有谈到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被捆锁里面，或者是保罗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也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在捆锁的当中，他们都怎样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辨明Apologia 这个是法庭上的用语，它是辩护的意思，就是我为了福音来辩护，解除别人对福音的误解或者是偏见。那证实呢，也是法庭上的用语， 是根据自己的经历，用话语来证实我自己所相信的，有点像是在证人席上的证词，就是我用自己的话语怎样和经历来为福音怎样做见证。腓立比教会不因为保罗被监禁而离弃他，在保罗被捆锁的时候，仍然为了福音，他辩听福音，证实福音，并且支持保罗的事工。所以保罗说，你们与我怎样一同得恩，因为在保罗所得的恩里面，有谁参与在其中？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参与在保罗 的这个得恩的当中。其实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的聚会，我们也充分运用什么辨明和证实的策略。主理者的信息就是什么，我们不是有八课吗？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辨明。那生命的见证分享就是什么，就是证实。只是我们在聚会的里面的过程，我们是反过来，我们是先怎样，先证实啊，先透过生命的见证来证实这个福音是什么，透过生命的分享来看见这个福音在我生命的改变是什么，然后再来怎样辨明，透过信息的内容还有经文辨明福音之道，解开未信者他们对福音的误解或者是不明白。我相信不只是参与的同工，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带导、守望和关怀，都会在这当中一同得恩典。就像保罗说的，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好，接下来要进入到保罗的带导。刚才前面讲的是保罗的感恩，接下来进入保罗的带导，在九到十一节的里面。第一个保罗的代祷，他说在第九节，使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好，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要多而又多。腓立比人他们是腓立比教会是很有爱心的教会，他们比别的教会更有爱心。当保罗在马其顿工作的时候，只有腓立比教会在生活需要上来供应给保罗，可是保罗却说什么，要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意思是他们的爱心不够吗？不是这样，我们要来看一看他什么叫做知识和见识，才明白他的意思。知识叫做 epignosei， 同一个字在以弗所叫做真知道，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同样的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所以这个知识不是指一般普通的知识，这个知识指的是对神方面认识的一种知识。所以这个知识是指我对神的认识。见识呢，它的希腊文的意思是在经验上的判断力和洞察力，所以它可以衍生成为就是因着认识神而有的属灵洞察力。这个应该是那个学习单上面都有。所以保罗的代祷是什么？他希望腓立比教会的爱心必须加上什么？认识神的知识和判别各样事物的洞察力。腓立比教会他是非常热心接待人的，热心待人，有爱心款待人都是好的，热心爱心款待付出，这都是反映什么？反映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但是这样的热心和付出要加上什么？知识和见识。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对神本性的认识，神是怜悯的，也是什么？公义的，对不对？神是祝福的，也是咒诅的。那见识呢，就是一种属灵的洞察力，就是在爱心和没有爱心之间，我到底爱心要给到多少的那种属灵洞察力。保罗要他们在这样的知识和见识上怎样多而又多。这也是给教会一个属灵判断的操练。我们并不是来者不拒的给予付出，而是要把我们的爱心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这个属灵的判断不是看见哦，这边有一个需要，我就把这个需要付出去了。属灵的判断是看见这个需要的背后，这个人的灵魂体他全人的需要而做出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不是满足当下一时爱心的给予，而是帮助这个人从他的身体、灵魂、从他的环境、从他的关系来做调整，也就是从单点式的一个爱心到线到面，点线面，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的帮助一个人的需要。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帮助到一个人真正的需要，这样的爱心才是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的爱心。好，这边谈到知识跟见识，接着在第十节保罗说，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分别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试验钱币的真假，是非呢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更有价值的、更超越的。所以分别是非的意思是测验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更有价值的，什么是更超越的。也就是说，一个真实的爱心可以使我们分辨判断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更超越的，什么是对这个人更有益处的，什么是可以真正帮助到这个人的灵魂体全部的需要。好，接下来他说做诚实无过的人。诚实这个字很有趣，它是两个字的结合，是阳光跟判断的两个字的结合，也就是说把东西放在阳光底下接受鉴定，认为合格没有瑕疵，所以它有纯洁的意思。以前的人会把珠宝玉佩放在阳光底下上看，看看那个珠宝里面有没有裂痕，好，所以看它纯不纯洁。所以诚实可以说是什么？诚实可以说是基督徒的品格，可以接受任何光线照射的考验，这个是诚实。那无过呢？无过的原文是指不要使别人跌倒，下一章36。无过就是不使别人跌倒，意思是除了我自己不犯错之外，我也不造成别人犯错的机会。所以一个真实的爱心，它可以操练我们的诚实，筛掉不纯洁的动机，让我们可以接受考验，也帮助我们不会使别人有跌倒的机会。反过来说，若是有爱心却不建立在知识跟见识上，这样的爱心就是不诚实，是假意，这样假意的爱心反而会使人跌倒。虽然我解释了这么多，说使你们爱心在知识见识上增多，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可是说完了你们还是不懂，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在中立开拓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是从桃园来聚会的，她是慕名而来，因为老牧师嘛很有名气，她慕名从桃园来聚会，然后来聚会之后呢，也成为我们非常主要的同工，因为在开拓教会嘛，你很需要同工，你知道吗？所以她成为我们很重要的同工，常常参与敬拜团啊，或者是查经的里面啊。可是这个姐妹呢，她有两个小孩，她主日来聚会的时候呢，就把两个小孩丢给她先生，然后她来到中立聚会。我想了很久，觉得如果你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办？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把两个小孩子带来，把你先生带来，这样子我们教会怎样？又多了三个人，对不对？开拓中的教会有数字的压力呢，又多了三个人，两个小孩可以变成主入学，这个先生信主之后又可以成为会友。可是这样是真的帮助他吗？我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现在需要，我教会在开拓，我很需要你，我也很需要你当我的同工，能够继续下去是很好的。可是当我们去了解之后，他当然有一些他生命的内在东西要去面对，可是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他有需要上台的需要，就是他有需要有参与服事 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个需要很好，他可以在这里面不断的自己更新，也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互动。可是孩子怎么办？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后面有一个关系线，他的孩子跟他的先生，他的孩子的学校在桃园，他这个姐妹的工作也在桃园，他先生的工作也在桃园，他的家人也在桃园，他认识的基督徒朋友也在桃园，所以他来到中立聚会，或者是我们鼓励他把他的家人带进来，等于是一个空降部队到中立来。可是对中立教会有没有帮助？的确有帮助，可是他的帮助可以到什么时候？我们要考虑到的是这个家庭， 这个孩子、这个先生以及这个姐妹他整体的需要。所以我们鼓励他，你还是要回到桃园去，你的工作线、人际关系线、你的人脉全部都在桃园呢、啊。如果我们现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他没有人脉啊，他在中立他有什么人脉？他可以去要 best 的吗？没有 best 的可以要啊。可他的 best 都在哪里？都在桃园呢、啊。如果他在桃园 做幸福小组，那该多好啊！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不是这个人的需要，或者是我这个教会的需要，而是看见这个人的背后，他的灵魂体全面的，他的整个关系线，他的儿子、小孩才可以在桃园那边稳定的聚会啊，他的先生才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可以去跟他传福音的人啊。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永远就是礼拜天来，先生带着两个小孩，偶尔先生带着两个小孩来中立聚会，可是生命都没有长进，也没有机会可以去碰触到他们。重点是看到整体的需要，所以知识和见识，诚实无为，就是做这样的判断啊。我有我的需要没有错，可是我看见更大的需要是他整个背后的关系线，以及他整个教会跟信仰生活，信仰必须跟生活结合啊。以前我住台北的时候，我每个礼拜那时候啦哈，比较灵命比较好的时候，我每个礼拜会来信徒聚会。但是我发现后来，因为我的工作在台北啊，我家里发生事情，家里有状况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参与帮忙。为什么？新竹太遥远了。你的信仰必须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地区有关联、有结合才对啊。所以应该是我必须在那个时候，可能我必须做一个抉择，感情上的割舍的抉择，我要在那里好好的聚会，类似这样子。也是我们必须看帮助一个人看到的是他整体背后的需要，不是单单的一个点上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也不是看到我现在教会的确我开拓教会，我真的很期待他能够继续的不断的与我们一起同工，很好。可是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他整体的需要，他两个孩子的需要，他先生的需要，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这个才是灵魂体全面的看见，以及帮助他们可以去面对，不只是他们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工作，才能够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做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或许一开始他会觉得难过，可是我们为了不使他跌倒，因为如果他继续在这个教会这样聚会，他跟他先生、跟他孩子永远是信仰、生活是分开的。我们这样做反而是让这个人跌倒，我们不要让他跌倒，不让他跌倒就是让他可以平安的回到桃园去，在那里找一个好的教会，他可以稳定的委身在那个地方，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辨明证实的福音哈，就是爱心跟知识上多而又多，然后让我们可以分辨是非，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好，最后我讲到哪里？等一下，好，最后就是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归于神。最后，保罗把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最终的目标说出来，就是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把荣耀和称赞怎样归给上帝。基督徒的美善，我们的美德，不是要来赢得我个人的赞誉的，而是要使上帝得到荣耀。就像今天开始的敬拜，圣哉，圣哉，圣哉。愿权柄荣耀能力怎样归给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所以仁义是什么？仁义的原文就是公义的意思，也就是叫我们可以活出正义生活的各种品格，不论是我们在社会、职场、家庭能够活出正义的品格，而且是怎样，是结满了。好，对不起，我看下水。而且是结满了，表示我们所结的果子可以是丰富的，可以是富足的。上帝的心意，上帝所盼望的，不是一个能结果子的基督徒，而是怎样结满了果子的基督徒。好，进入最后的结论。今天信息的内容比较多，因为要解释一下背景，然后解释经文的一些解释，所以比较多一些。那我简单的就将我们刚才所谈过的稍微的简单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谈到商业的环境，腓立比教会在商业的环境中，这也是现在教会 处在商业的系统当中要面对的征战。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也提醒我们用基督来回应这个世界。基督是什么？就是去执行使命，也就是当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去面对所有的挑战。第二个谈到的是三种身份，就是我们都是主的谁？主的仆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成圣的生活。然后呢，我们都是怎样在基督里领受从谁而来的恩惠跟恩典？从父神而来的平安跟恩惠。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幸福，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个美好的境界。而恩惠呢，就是上帝所赐的恩典。好，第三个就是保罗的喜乐。保罗虽然在监狱的里面，但是他的喜乐充满在整卷书的里面，所以腓立比书又称作是喜乐的书信。基督徒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喜乐嘛，哈。基督徒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喜乐， 感谢主。好，好，第四呢，跟第五保罗谈到他的感恩跟他的代祷。保罗他喜乐的献上感恩，保罗所感恩的是因为腓立比信徒活出基督的生命，他们一同参与福音的事工，并且为着福音怎样辨明证实，他们生命的见证让保罗怎样欢欢喜喜。就如同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所做的，我们为 Base 的证实福音，为 Base 的怎样辨明福音，当他们的生命成长和改变的时候，这样的见证叫我们的主喜乐，我们也怎样充满欢喜。今天美玲姐回到我们的当中，叫美玲姐吗？月玲，月玲，不好意思，抱歉，月玲姐回到我们当中，她就是在 Best 的里面。当我们看到她在信仰上这样的改变，哦，刚刚看到她到日本去看女儿哈，然后刚听说什么要受洗什么什么的，你会发现哇，好棒哦，真的有那种喜乐从里面出来。好，好，再来，保罗他喜乐的为信徒代祷。在爱心上可以知识，有知识，有见识，有属灵的洞察力，可以分辨是非，测验什么是更有价值的，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自己不犯错，也不使人犯错。有这样生命的成长，保罗的喜乐就更加喜乐。不只是保罗喜乐，连我们活出基督生命的人也一样欢喜快乐。所以保罗他喜乐的感恩，他也喜乐的代祷。可是当我们看见这些喜乐的内容，好像都是比较外面的喜乐。那真正的喜乐到底是什么？我今天的主题是活出基督真喜乐。真喜乐到底是什么？一个人喜乐、快乐、雀跃、欢欣鼓舞，这个都是喜乐。比如云珍说他考得还不错，对不对？听了真是叫人喜乐啊！可是当一个人忧伤、软弱、痛苦、失智、受苦，这也是喜乐吗？如果一个人痛苦的时候说这是喜乐，说一点不好听的话，这简直是神经病，那很痛苦啊，你干嘛要说喜乐？没有人会认为你是正常的。可是这是什么？这是真的。因为在基督里有什么？有喜乐。你无法说明白，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奥秘。我们在患难中，在病痛中，我们有喜乐。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样的喜乐是什么。可是当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之后，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环境都有的真实乐，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有一个信心，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现在喜乐吗？或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在基督里，我们有喜乐。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也都会活出基督的生命的喜乐。所以真正的喜乐是什么？就是活出基督。保罗他的感恩和他的代祷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就是他保罗他自己活出基督的样子。保罗他为什么喜乐呢？他喜乐是因为他看见腓立比信徒就像他一样活出基督的生命。保罗他喜乐的是什么？是他看见腓立比信徒像他自己一样活出基督的生命。就好像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孩子活出我们他所期待的是按着真理而活的样子的生命，我们不只是会喜乐，我们甚至是很感动。所以活出基督的生命，不只是让我们可以抵挡这个世界他想要透过商业牢笼我们的心思意念，活出基督的生命更是我们喜乐最大的来源。因为活出基督的生命真喜乐。保罗最后说要结满了果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喜乐的当中结满仁义的果子，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抵挡这个世界，活出基督，让我们充满喜乐，将荣耀、称赞、颂赞都归于真神。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三节那里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们得荣耀。”愿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称为公义树，你们都是神所栽种的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是为了要叫神得着颂赞和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保罗的话语再次的激励勉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是我们活出来真正喜乐的泉源，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可以抵挡这个世界所有而来的挑战。主，是的，让我们真是可以同心合一的在你里面参与在你的圣功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有不足，但是主，恳求你借着你自己的灵来激励我们，来勉励我们，来安慰我们。主啊，是的，我们也恳求你，就像你就像保罗的祷告一样，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在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叫我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主啊，是的，愿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有更多的知识和见识，有更多诚实和无过。主啊，愿我们的一生将荣耀都归给你，愿我们成为一个结满了果子的基督徒。愿你的话语继续的激励我们，勉励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充充满满有喜乐。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谢谢传道给我们分享腓立比书活出基督真正的喜乐。好，那这时候我们继续用奉